榜单意味着什么？最直接的当然就是系统根据榜单排名给予的奖励，而且是很丰厚的奖励。这个奖励即使是俱乐部工会也无法等闲视之，所以他们会积极争取。除此以外，榜单还是一种实力的象征，个人实力、工会实力。虽然如百鬼夜行这样的游戏活动肯定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， 可是当看到最终榜单排名前列的无疑不是各大战队的职业角色时，可知运气也是在实力对等的情况下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而在职业选手压倒性的实力面前，普通玩家运气再好，也很难给职业选手凭借实力拥有的强大效率制造压力。俱乐部工会很注重榜单， 无论是新区开荒时的副本记录，还是最高端副本的记录，还是每一次游戏活动时的排名，榜单收益是一部分。再来就是因为通过榜单展示实力，扩大战队的影响力。战队是通过在职业联赛里的战绩展现他们的实力，但是他们在网游中的代言人俱乐部工会无疑是更接地气的存在。 他们不像职业选手、职业战队活跃于另一个空间，他们就和广大的荣耀玩家存在于同一位面，通过在同一位面中的活跃，拓展战队的影响力，这也是俱乐部工会的工作重点之一。榜单正是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战场。百鬼夜行活动的第一天的榜单之战，各大俱乐部工会很不幸福，非常不幸福。 难得这一次战队选手都倾巢出动，结果各大工会却都没有配合好他们家的职业选手。最终榜单一到二十七名，星星工会的角色独占九席，掠走了三分之一的座次。前十之争，星星狂卷五席，占了一半的座次。冠亚季军之争，星星直接制霸，干脆没给其他工会留出席位。 这样的胜利，各大工会的会长发现，他们都从来没有品味过。职业选手群此时也在热议着最终结果，当然是在黄少天的愤怒刷屏之后。星星的华丽成果，连他们都得仰视，而从各家工会那边，他们大致也都知道了星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。职业群，唐柔、包子他们这些人还没有入。 星星在这群里，也就是叶修和苏沐橙。叶修当然是众矢之的，在黄少天的刷屏之后，大家也都把矛头对着叶修，玩笑似的说他奸诈狡猾。叶修大笑：“嫉妒就直说。”众人无语。他们可是职业选手，不需要靠这个榜单来证明自己。 榜单排位的影响力，他们倒是挺不在意的。相比之下，他们更重视的反倒是排位的收益。其次，大概就是乐趣了。为这个还要嫉妒一把，他们至于吗？嫉妒你妹！黄少天积极回应，连续几个“你妹”好像是回音似的。系统消息：叶雨生凡被管理员踢出了荣耀职业选手群。 众人狂喊，一些新入这群的职业新人更是连话都不敢说了。堂堂剑圣、荣耀圈顶尖剑圣，居然就这样轻易的被踢出群了。虽然这位前辈确实很吵，但是换了他们这些新人，借他们一个胆子，也不敢这样对待大神呐。这就是荣耀昔日的王者叶秋大神吗？新入联盟的新人们， 这才是首次感受到这位昔日王者的犀利。毕竟他们入联盟的这一年，正好叶修退役在挑战赛里打拼，在这群里冒泡不多。而现在王者强势归来，出手不凡，一下就把刮噪的黄少天大神给干掉了。好厉害，好霸气！新人们默默仰视着叶修大神，默默同情着黄少天大神。 还有谁不服？ 叶修喊道。幼稚，居然还真有敢回嘴的。众人一看， 大漠孤烟。韩文清呢，这是平时群里聊天打屁甚少出现的人物，也只有叶修大神这样的人物才能引得他也来群里冒泡吗？也只有推翻家世王朝的他才敢在此时直面叶修的叫嚣吗？不，有前辈如此循循善导着新人，韩文清敢如此直面叶修，主要原因是他也是管理员。管理员无法互相管理，当然谁也不怕谁，真相有时候就是这么平凡，挺没劲儿的。那么群主呢？有新人疑惑地问着。比管理员还大的那就唯有群主了。群主？你进来这个群以后有见过群主吗？ 没有。 群主是一个退役很久的选手，早就不在这个圈子里了，只给我们留下了这个群。 群主一定也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人。 新人总是满怀憧憬地说。 还好吧。 前辈们却总会如此回答。因为这个建群的前辈实在说不上了不起。当然，能在这么多荣耀玩家中成为职业选手，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算是个了不起的人了。但是，就职业选手当中横向比较的话，确实就是挺普通的一人了。建群而已嘛，谁规定还得要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呢？真相又一次平凡的有些令新人扫兴了。 叶修，你大爷！ 正这时，黄少天又闯回群里了，回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向叶修叫嚣，如此不畏强权的精神令新人们为之一振。 今天就先放你一马。 叶修的回复却是如此淡然，再然后任凭黄少天如何叫嚣，再也没冒过泡，多半已经把群屏蔽或是下线了。众人好容易等到黄少天吵吵完，有那么一个瞬间，大家甚至在想把黄少天踢出去其实也挺好的，何必又放进来呢？当然大家也就心里说说罢了，踢人放人都是管理员的战斗，在这个范畴上来说这也是神仙打架，而他们这些非管理员任你在圈里排再大，在这群也就是个小鬼。群里安静了，大家总算也能讨论点正经的话题了。就今天星星在活动中的大获全胜，职业选手们玩笑归玩笑，但事实上心里也是颇震惊的。他们同样也在参加这个活动，同样也可以主导工会去做一些事情，但是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做到叶修所做到的事儿呢？ 这家伙真是…… 有想发表言论的选手却也找不出词来形容了。 荣耀教科书。 最后却是萧时清说出了这个叶修一直以来就有的绰号，而后又加以升华， 好全面的一本教科书。萧时清，你也和他那只星星正面打过了，他们那队到底怎么样啊？ 有人问。 你们觉得呢？ 萧时清问。这些人虽然没有和星星正面打过，但他相信他们也都关注过星星的选手了。星星现在多抢眼啊！ 他们的队里有些个选手确实挺有能力的。 林静言说。 唐柔？ 有人说道。唐柔确实是星星战队里除叶修以外最抢眼的。 是个漂亮妹子。是啊，上次电子竞技周报那张照片我差点爱上了。 有人发出特别猥琐的口水表情。 我看你已经爱上了吧。哎，说起来星星美女好多啊。是啊，太好运了吧。哎，烟雨新来的两个妹子也不错啊。姐妹花。 口水，又见口水表情。 你们还敢再猥琐点吗？ 终于出现了一个掀桌的表情了。烟雨战队的楚云秀冒泡了，群里刹那间安静。在粉丝眼中，他们是冷艳高贵无所不能的职业选手，但事实上他们只是荣耀玩的出色一些的普通人罢了，也有各种很寻常的念头和想法，好的坏的高尚的 猥琐的，再加上这又是一个男人为主的世界，于是当一个漂亮女选手被提到的时候，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女产生了一些衍生话题，甚至还在发散。好在楚云秀及时跳出来打断了这群男人的猥琐。 唐柔是个相当出色的选手，好像很多家都对她有兴趣啊，结果居然还能被星星留住。 话题连忙回正题了。 这姑娘很奇怪，不知道她想要什么。 王杰西说了句话，他算是最早对唐柔发起邀请的，也是最早对这姑娘的需求感到茫然的。荣耀、地位、金钱，他搞不清到底什么才能打动这人。职业选手的就业选择无非也就是这三样呢。王杰西这一开口，接他话的却是虚空战队的李轩。 星星的那个镇鬼也挺不错的呀，那小子以前不是你们微草的吗？怎么被你们放走了？ 你们对他有兴趣？ 王杰西没有直接回答李轩这个问题，因为他知道李轩也不是疑问，只是随口一句感慨。每个转会期都有优秀选手甚至大神会转会，优秀并不意识着就一定会被留在队中。 我们暂时还没有， 李轩否认了。不过他说的是暂时，虚空双鬼都还在巅峰期，还没有到需要退休的时候，多来一个鬼剑士并不必要。不过李轩却又说了暂时，是不是意味着虚空已经有了一定的想法？ 星星的那个流氓没有人注意到吗？ 轮回的江波涛此时突然插了一句。群里聊天不像场上比赛，比赛大家不留情面，努力拼斗就是了，群里交流却是要讲感情的，陌生人之间说话总是会少一些，老选手们处得久了，相熟一些，话多一些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所以老选手们在群聊天多占主动，新加入的就算是大神，在陌生的状况下也难和人打开话题。而江波涛却是一个例外，他算不上是太老的选手，但却很早就和老选手们打成一片，很自如地和各种人交流着。 哦，那个家伙你也留意到了吗？怎么看？ 林静年说。 不知道，看不透， 江波涛说。